各位好，这里是巴黎傻娃。千呼万唤，提前一周预热。巴黎时间4月13号晚上的8:02，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长25分钟，关于隔离、学校、济困、检测、口罩等等等等。马克龙说，因为大家的努力，情况每天都有好转。而这一次，字幕君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画一下重点，这一次马克龙讲话洋洋洒洒，那总共有8个重点。第一，严格的隔离措施一直延续到5月11号。第二，从5月11号开始，除大学外的学生逐渐返校。第三，从5月11号开始，所有有症状的人都可以得到检测。第四，还是从5月11号开始，法国将推广戴口罩出街。第五，餐馆、酒吧和咖啡馆继续关闭。第六，与非欧盟国家间的边境继续关闭。第七，7月14号国庆节前不会有节庆活动。第八，政府将帮助处境困难的家庭和学生。不同于前三次，之前呢都是晚上8点准时直播，而这第四次啊却推迟了2分钟。原来这是为了给法国人每晚8点固定的鼓掌时间让路。是的，为医护人员站台从来不能含糊，就是要如此任性。虽说全法目前死亡人数下降，疫情有逐渐控制的迹象，但这还远不到松口气的时候。医院依然承受着巨大压力，医护人员依然需要全力支持，更何况法国也面临着第二波疫情浪潮的威胁和冲击。法国人似乎格外期待总统今次的讲话，在隔离已经1个月后的今天。前三次讲话，每次大约都有1/3的法国人守候在电视机前。那这一次，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萎靡的经济到底如何重振？中断的学业又该怎么恢复？这些都是与你我相关绕不过去的真问题。人们当然希望从总统的讲话里找到解开这些重要关切的真钥匙。演说万众瞩目，表态也一字千钧。据说整个周末，马克龙都在为这25分钟左右的讲话准备着，相关的字斟句酌，直到直播前的最后一刻。为此，除了要听取总理及小范围几位部长等核心团队的意见，总统的咨询对象还包括参众两院议长、前总统奥朗德，甚至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周日晚上，外加今天整个白天，马克龙几乎都在忙这件事儿。有个小插曲，晚上8:22的时候，马克龙的推特竟然上线了。然而，总统这会儿不是正跟电视里饱含深情的直播吗？法国网友或者说职业喷子们自然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拿小马哥开涮。小马哥在他的这条推特里说了希望重生，但我们依然要坚持禁足到5月11号。路人甲说，你靠感应发推吗？路人乙说，你没有直播难道？路人丙说，这帖子肯定不是他自己发的。根据马克龙的讲话，5月11号是个分水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天之后，法国人将视情况逐渐拥抱曾经的日常。但是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因为人们还有太多待解的疑问。第一，法国何时解封？这个问题的呼声最高，人们自然也最是关心。目前严格的隔离措施将一直延续到5月11号，那么是说再熬1个月就解放吗？哼，你想多了。公共卫生危机当前，保护法国人健康和维护法兰西团结被爱迪社工放在了优先考量的位置上，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对隔离措施的严格执行。隔离似乎没有退路，也不容讨价还价。那如何说服民众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自然成为了总统讲话的第一要义。至于什么时候解除隔离，暂时还没有时间表，因为这场战争还远没有打赢，小马哥自然是风口极紧的。不过据说法国政府也已经开始筹谋，只是在目前的紧急状态下一下子拿出完整的路线图恐怕还不太现实。第二，学生何时返校？学校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关系到大中小学的孩子，关系千千万万个法国家庭，甚至还关系到一众留法的学生。在今晚的讲话中，马克龙宣布学生们除了大学之外将于5月11号返校，但他也不忘非常谨慎地加了一个词，陆续。 高考受到冲击，改用日常平均成绩录取，如何保证公平？已经有人在戏谑，将有一群靠抄袭取得好成绩的骗子坐进索邦的课堂，你愿意与之为伍吗？网上教学成为替代方案，但有些孩子一个月后才等来了好心人的电脑。看着黑人小女孩不断用手摩挲着笔记本，人们自然也担心，旧伤未愈又添新病，穷人家的孩子如何不变成数字鸿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牺牲品？更何况，教育部长此前曾信誓旦旦，学校绝对不会停课，然而话音未落就被啪啪打脸。如今停课月余，学生、家长、老师、学校都太需要一个靠谱的说法。第三，经济何时重启？又要隔离不放松，又要经济少松劲儿，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更何况地球人都知道，法国的工会可不好惹。当前重启经济，有人提出了延长工作时间和减少公共假期的办法。还没等政府说话呢，工会的人就第一个跳出来不答应。小马哥，你究竟为公司说话，还是站在员工一边？可得好好掂量。接下来，口罩党会遍地开花吗？尽管这个问题被翻炒过太多次，但依然备受关注。今晚，马克龙宣布，他们将会与各城市一道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给所有市民提供口罩，从5月11号开始。其实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用口罩遮住了面庞，民众的认识逐渐改变，可是受口罩生产和库存短缺现实的掣肘，政府此前对全民戴口罩的表态一直比较暧昧。同样绕不开的话题还有病毒检测，比如受生产试剂盒所需的原材料短缺的影响，法国的检测工作就还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当然，他们毫不讳言，政府的努力离民众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最后，跟踪 APP会批准上线吗？对于如何利用大数据来监测和追踪疫情的变化，类似的方案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阻力也显而易见。马克龙承诺，他们一定会慎之又慎，因为在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上不容有失。回顾这一次马克龙的讲话，简单的说，那就是难，我知道你们难，那大家也都很难，但是日子要过，路还长。